漫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今天呢，小彤给大家搜集了北京几个商圈的新店，周末出去逛街的时候选择美食，可能听过今天的节目之后，你会有不少新惊奇哦。今天要为大家盘点的这些商圈呢，包括三里屯、西单、王府井，还有朝阳大悦。那么首先我们就从三里屯说起好了。三里屯又新开了一家椰子主题的网红甜品店，他家的主打产品呢，当然就是椰子系列了。椰子控们可以来这里品尝一下。据说老板娘以前呢是蓝带甜品师，环境非常的小清新，分分钟唤起你的少女心，一起来这家网红店打卡好了。那么这家小店的名字呢，就叫做 Coco Sing， 人均消费在42元左右。地址呢是在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5号商场1层。这家小店环境非常的少女心，虽然小，但是很整洁，精致的布置蔓延在了每一个角落。椰子三兄弟就是椰子水加椰子冻再加椰子肉的组合，先来一口椰子汁，不需要把额外的糖加进去，已经是很甜了。那么冰激凌饼干呢也是推荐的，饼干像是酥软一点的曲奇的口感，只是它的长相呢却很像一枚冰激凌，口感跟冰激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小小的很可爱，口味有很多，比如说抹茶的、巧克力的，还有奥利奥的。